好，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特。 啊，每日 今日2023年3月23号星期一，白晴之前一日。 你系中意睇呢啲日子，关我哋咩事？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 C 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因为关我事啦。因为咁手机嘅 event 啊嘛。 讲呢啲啊，我哋讲啲白事先，真系白事啊。 咁咧就动画师有木村贵云就离世，享年58岁。真系好意外，因为佢其实五十八岁真系好后生， 算后生啦。而且佢个离世原因，我真系今日学个新知识啊！呢个类淀粉堆积症，我真系未听过啲咁嘅嘢咯。事实就简单讲就系、是、佢啲有啲类似淀粉嘅蛋白质咁咧沉淀咗喺某啲组织入边。咁啊，呢个病啊，通常就唔会死人嘅。咁啊，但系佢就系比较严重嗰啲啦。咁啊，有可能系遗传，都可能系后天嘅，即系听都未听过嘅死因。咁啊，而且即系总之，大家亦都唔会认为佢系呢个时候会过身嘅人嚟。虽然佢都系我睇细个睇嘅嘢嚟噶啦，佢啲嘢有啲系 算系奇病啦。 最多人识嘅通常都系老手啦，因为比较近期嘅，当然大行要做啦。咁但我当年我哋细个睇可能你唔系细个啦，我系细个啊，睇朱根廷啊、勇者王啊嗰扎，佢都系有做一份做呢啲作家嘛嗰类嘢。 东影系统出身新 YC 系统出身里面，佢系就一几顺嗰个几个咯，尤其是因为佢中意系老手，因为佢不论男女，不论系男粉同女粉，佢话都得。 然后正正一计讲啦，咁真真正正识佢啊，其实咧就系 H game 咯，唔好意思咯，即系当年佢后屘好似唔多见佢再画 H game， 而且佢近年都少作品咯，其实都唔多啦，应该即系最新嗰、那个即系之前后屘冇多啲见嗰套老修系佢系好似净系做人设啫嘛， 可能系嘛，可能系即系身体问题啦呢啲。 啊，即系咁，所以就 不过就算身体冇问题，都依一年都难做啦。依年就要工作，咁、好啦，咁讲下啲业界收啦，就系其实大家去到一个就系佢唔公布结果，我都冇留意嘅声优奖第十七年啦。即系我讲就系、是，自从经历过你系乜水事件之后咧，依、這个奖嗰个公信力去到一个就系、是、哦，咁佢嗰种咧，即系报咗大家都唔关心嘅情报。咁我而家系点去上台新闻系咁报下啦。主演声优奖安济之佳、江口拓也同总崎敦美，助演声优奖池田秀一、志田蒙太郎、总崎敦美，系啊，就系总崎敦美啊。新人声优奖梅田修一郎，唔系润一郎啊，唔系润一郎啊，系修一郎啊。直田基奈、永濑安娜、日向永男、若山诗音。歌唱奖洪少团、洪少同学会。外国影画奖冠地谷史柯尼、深川智之。游戏奖冇。团体奖咒术回战。富山敬奖周访部纯一。高桥和之奖川川万里柯。Kiss Family 奖大谷玉刚、松本里香。宣传应该叫做 SMS 奖啦，即系嗰啲网络奖咧，就系、是、花冈夏树。MVS 最有影响力奖江口拓也。功劳奖秋元千贺子、屋良有作。特别功劳奖一齐整马克杯啊，即系嗰套整陶瓷嗰套动画。咁简单呢、這个其实都每年都系咁讲噶啦，就系、是、所谓即系声优奖咧，佢唔系因为声优嘅表现好嘅，我声优嗰套动画好，其实应该就咩咧？巴美度动画，不过只系用声优名义攞奖啫。 所以你可以调翻转讲嘅，你可以话佢人气高，所以俾奖佢嘅。咁通人气高，通常系套作品人气多咯。 套戏人唔系套戏系动画人气高，而唔系个声优特别好表演咯。呢、這个大家知道其实即系咁样嗱，唔系话江口拓也唔好啊，但系佢喺Spy Family， 我又唔觉得佢有特别好演技喎。总旗敦美就应该攞噶啦，佢讲真就佢挨咗好多年噶啦。总旗就由女界挨咗表界， 即系我喺唔同场合都见过一个好奇怪嘅问题，就系、是、咁如果啊，哎呀唔系佢啊总旗配嘅话，到底佢会唔会红？即系成日会有嗰个咁嘅成，我唔知点解次次都攞呢个嚟做例子啊？可能因为佢系其中一个可以反向证明，就系其实个角色到底边个配都系会红嘅个嘅人。 Spy Family 唔系即系个 family 啊，直情系角色啊。 个 area 可以 你谂下，你由嗰段期间啊，系红捻到你四围都见到佢啊嘛。 反正呢个唔会摆我自己频道度，呢个严上冇所谓啦。 肯捻定啦，呢啲嘢就即系基本上 Ali 呢个角色咧，系边捻个配都得嘅，即系好啱，即系直情咁讲啦，就系、是、成个 Spy Family 喺呢个咁嘅宣传下，大佬石入影社即系叫铺天盖地咁嘅宣传下咧，系边差个配都红嘅，可以咁讲啦。 咁啊，唔止系宣传嘅，咁套嘢本身未动画化嗰阵都已经成千万噶啦。 唔系，即系简单就系、是、水星魔女，你搵边差个配，边差个做位都会红噶啦，大佬啊！水星魔女二期几夸张啊，全个东京周围摆晒大广告啊！ 但不是指作品层面，仲要是入少少的是指角色层面的角色都红。其实成套作品系套作品是很红，但是成套作品咁多角色是得佢红嘅啫嘛。其他角色就 唔系佢个角色好是最好买啊嘛，最有 character 性啊嘛。所以咪话，所以我先讲嘅点解佢系边个配到红啫，就系本身角色呢、這个角色就非常之好宣传。咁啊相比嚟讲，其他老豆老母就冇咁好好卖啦。小萝莉颜艺。又多翻呢两样嘢就已经可以已经足足够嚟做卖 character 啊卖故事啦，唔知我呢个又 好多呢、这个好多人都咁讲啦，呢、这个唔系我讲啊，咁啊，但系就系大概意思就系、是、只要你冇炒粉，咁呢个角色就冇就红得噶啦， 红紧眼 系讲紧，唔系你要讲紧系，如果你个声优真系好有问题，即系嗰啲又棒毒啊嗰类嘢咧，咁可能会出可能会炒咗个本来可以红嘅角色嘅。有机会嘅，但系你只要唔有一定水准就已经够噶啦，即系唔使要好精彩演出。 只要唔会太离谱就得噶啦。佢就即系安藉之家就唔使讲啦，佢咧就真系全靠一套离可搞掂嘅。佢唔系唔好，但系你亦都未好到话可以攞奖被捕。最夸张就咩咧？总期中尾又攞埋嗱主演声优同主演助演声优连攞两个奖，第一次。今次冇分男女啦，一次过讲晒，一次一 pat 搞唔晒啦。最搞嘢就系助演声优奖前秀一。池田老爷，你以你个 level 攞路人奖都嫌太迟，而家先攞助演奖唔系啊嘛？不过就算啦，又鸠佢啦。跟住新人声优里面，好似系直田基奈就系又系 冇一个色，又系冇一个色嘅。 又直田基奈好似就系、是、又系离可离可嘅，其他几个都有印象啦。我睇梅收一郎，我仲以为冇人话梅月一郎出咗好多年喎。唔系，而家睇出相唔系另一条友嚟嘅。至于歌唱奖方面，今年就好简单嘅。因为蓝木登今年三月尾咧就会离开就退版，咁就要喺佢降版之前颁个奖俾佢。如果唔系嘅话咧，佢降版之后再颁奖俾佢咧，就咁咧就好尴尬啦。新嗰个栏目，新嗰、那个雪菜咧，喂，你冇唱过几次歌又攞奖，就非常之尴尬。咁趁佢未降版之前颁咗个奖俾佢，或者轮到佢啦。讲真，呢个猪肉奖轮流攞嘅啫嘛。 我觉得呢个讲法有啲勉强，不过我都谂到有咩好原因啊吓。 因为今年唔系真，因为旧年2022年，佢又唔系特别活跃，拗爆头你，我都佢又即系正常演出咯。如果即系咁就，如果你依个程度都活跃嘅话，咁水泉咪一样攞奖？点解你攞奖咪水泉攞奖啊？你又唔系特别活跃过，都系即系叫做唔系话佢唔活跃，系正常运作。 嗯， 但系好简单。如果真系讲活跃，即系如果真系 Love Life 俾活跃嘅话，旧年一定，旧年一定系 Liana 嘅，即系星团大佬啊！你旧年星团年头开一个巡回演唱会，跟住年中开一个演唱会，跟住动画化，跟住年尾又开巡回演唱会，喂，讲活跃佢咪仲活跃？但系呢啲嘢同咗轮资排辈嘅，咁咪一定俾一次。咁你红团未攞嘅话，星团唔使谂噶啦，所以就咁简单。 OK 啦， 嗱，跟住咧我跳过咗咩影画奖啊、游戏奖嗰啲啦，直接嗰句 Kiss Family 奖，大谷玉刚重本离乡。又是因为比卡超的。 其实我理解不到这个奖的名字和他的标准是什么，就这样听个名字我真的完全是理解不到他是什么。 配儿童动画奖啩，但是硬塞给他的这个奖就是就是难得小字捧杯全球 BBC 都上新闻的。那你不塞个奖给他是很难服众的。 OK 啦，咁啊，毕竟系跟住落嚟就换人噶啦嘛，应该啊，我唔肯定啊，我唔肯定佢会唔会啊，即系啊，大谷到底会唔会锁定咗小智的比卡超？因为其实佢有配过其他比卡超嘅，咁啊，而且新嘅套都会唔会仲会唔会系比卡超做主角都系另一回事啦。 咁所以佢趁呢个时候俾，即系头先同红团咁样咯，趁佢未降板之前俾个奖佢先，唔系就好尴尬啦，又想俾都俾唔到啦。至于全 SNS 奖啦， 发烧奖啦，咁啊配啊呢个知名 YouTuber 花光下树啊， 系啊，佢做 YouTuber， 佢做 YouTuber 仲精彩过佢做好睇过佢配音咯。佢前一拍，佢前好上个月啫嘛，佢搵小野贤章拍霍大华之传承，笑碌咗喺度，搵本尊嚟拍，搵本尊嚟做实况。 咁 MVS 又江拓也啦，因为佢今年好红啦，佢又系诶，即系应该到佢红噶啦，佢即系喺佢嗰脱嘅偶像声优嚟讲，轮都轮到佢噶啦。因为自从成功浩士唔攞我唔知系佢灯唔俾成功浩士定系点啊？佢退咗之后就而家呢个奖就轮流年年换轮流换。咁其他就冇咩嘢讲嘅，因为特别奖我就唔知点解佢会俾陶瓷动画。 好，佢好似系话因为又升咗个新。虽然我睇完之后，大家嘅谂法就系、是、一年我哋都报咗好卵多人过世噶、哦，即系不过佢要报佢俾呢位就咁啊，算啦先啦， 随便啦， 佢中意啦， 系啦，佢开心啦呢啲嘢，有先。 总之佢理由就系因为过咗身嘅，咁我唔知道到底系咩事啊，老老。 好啦，咁咧，个陶瓷又讲下。屌你老尾啫！我睇见而家啲转身系动画，已经去到一个就我屌佢老母嘅地步。 基本上系猎奇，唔系系用猎奇嘅心态去睇佢噶啦，已经系即系唔系话佢哋好睇或者唔好睇啊？ 黐捻线，即系唔捻怪咧，声优奖嘅动画一套俾 Spy Family， 一 Spy Family 一套俾尼可尼可啦。你除咗两套呢、這个，因为呢个嘢都唔系转身系啊嘛。 咁总之你睇呢类作品咧，你要么你就本来就好轻松喺呢啲嘢，要么你就好似一个猎奇嘅心态去睇佢嘅。咁呢套都故事读个名啦，转生成自动贩卖机的我今天也在迷宫徘徊。即系咧，老实讲，佢后半句咧系完全系多余，系完全为咗塞字数而掟落去。不过算啦，我记唔觉呢个唔系套粗点。之前有段时间，而家好似又点讲啊，淡化啦。有段时间咧，轻小说系好中意嗰啲咧转生成非人类嘅嘢嘅，即系其实理论上小人冇得算嘅。 系就系 啊，咁但系咧，佢呢类作品咧，大部分都有个好严重嘅问题，就好容易俾人吐槽，就系、是、你又要转生成非人类，除咗一开始写讲咗少少系佢非人类嘅样之后咧，你总系会变翻个人， 因为剧情交代转唔到落去啊嘛，即系好啱佢而家 系啊，咪唔捻识驾驭咯， 十万机咁样。你十万机讲咩嘢啫？ 你就算我讲佢最啱啱讲啦，史莱姆都系啦，佢最终都要变翻个人形俾你啦。虽然嗰嚿基本上攞嚟卖萌嘅，咁有啲系直情系讲唔到落去，最终个人要变人形嘅。咁啊，又或者系之前转身救世剑啦，咁真真正正可以坚持到系由头到尾系非人形嘅，其实好少嘅，呢就系少数之一。咁啊，所以你咪当猎奇咁睇下呢套嘢，可以变啲咩花神出嚟咯？我可以完全用猎奇嘅心态睇呢套嘢嘅啫。 唉，难啲， 系咪你啲认真啊？影翻啲认真啲嘅动画啦。 魔君 第几次啊？恶魔君到底 又系唔知几次啦？依家水木茂啲嘢系间唔中就会俾人掘翻出一次嘅。 即系八九年嗰次啦，大家最熟嗰次应该系， 跟住又出啦， 咁啊，因为嗰段期间系有个热潮喺度啊嘛，九零年初，即系喺日本嗰边啦，我哋就去到九几年先到我哋红啦，嗰段时间又改编呢样，又改又电影啊，又游戏啊，好娇多嘢噶嘛，后屘又好似又唔见晒啦，又咁啊得翻鬼太郎继续做咯，咁今次咧佢又再撩翻出嚟，咁啊。同嗰啲仲话重启动啊嗰类差唔多，佢就系、是又系换主角，咁啊第二代恶魔君，咁啊整个即系之前我哋话好红嗰个就是、第一代啊嘛，咁啊佢呢度入边穿墙落嚟过到落第二代嘅，咁啊呢类咁嘅鬼怪作品其实一路都有啲嘢，不过就系睇佢到底系想认认真真咁做啊，定系谂住话点讲啊翻天覆地咁改变啊嗰类嘢？ 唔敢真系唔敢讲，因为 Netflix 啲嘢有时好奇嚟嘅。有时真 系，但系东映做嘅喎， 但系 Netflix 播啊嘛， 即系真系做嗰个系东映做啊嘛，即系咁啊，所以咩？如果系一定系纯粹东映做嘅咧，我就唔使睇噶啦，佢肯定就系最多系有啲嘢现代化少少嘅啫，一定系跟翻传统套路嘅。如果系 Netflix 做，然后揾啲比较标奇立异，冇乜标奇立异创新类型嘅企业公司去做咧，我都几肯定会有搞嘢噶啦。咁但系而家两档嘢夹埋，我就真系估唔到变开边翻啦。咁啊有兴趣即系中意鬼怪啊鬼嗰啲嘢就睇一睇啦，留意一下咯。虽然 Netflix 大家明啦吓，唔好咁期待啦，大家。 Netflix 啲嘢有佢好坏，可以好离谱嘅，差得。 嗱，跟住嗰套就真系可以期待啦。 嗱，呢套咧就其实系估唔到咁好睇嘅，名侦探比加超。咁最重要就系赖恩雷诺斯演出非常到位。 唔止仲有佢个画面表现啊，嗰类嘢都系大家好一开始除咗配音之外啦，大家最惊嘅就系画面表现，就系、是、你一个点讲啊动画嘅比较超无啦啦变一只毛茸茸嘅老鼠类，系好容易会谂起隔篱嗰档噶嘛。嗰阵时出暗书嗰阵啱啱炒粉，俾人屌到开发嗰阵时啊，同一时间咁两套嘢。 啊，结果两套嘢都掂咗。 咁大家都好惊啊！ 啊，结果两套又掂咗啦吓。咁啊呢套就推大家，你见到佢配音都唔会炒得粉去边嘅。其实佢个故事其实好捻老土啊，你有冇清楚先？ 系好老土噶。 啊，但系呢啲嘢真系叫唔怕旧，叫唔怕旧。 但唔重要啊，唔系佢始终系半系属于叫儿童向，基本上系属于儿童向动画电影嚟啊嘛。 唔使半啦，完全就合家欢向啦。 合家欢啊嘛。 啊，除咗个主角配音之外， 成套剧根本就系死侍配比加超。 呢个全龄靓版死 侍 啊嘛。 系咯。是全零版死侍啫嘛，佢只不过冇咗死侍啲粗口同埋啲笑屁嘅啫嘛。咁呢套就期待啦，因为其实啊，因为罗斯而家仲拍紧四 Deadpool 嘅，咁就两套一齐嚟啦。佢应该冇咁快，因为佢 Deadpool 而家局话2024年上，咁佢而家应该开始要准备噶啦。我谂呢套嘢都应该有排等啦，要不过唔紧要啦，快配音咯都系。好啦，跟住真人版 Cole 同学。 呢、这个就真系 边个做真边个做高木同学先？重点系 唔系？我觉得边个做老扑街噶？呢套嘢作品本身嘅结构本身，我觉得已经系一定系会出事嘅。真人化之后一定系会出事，即系好捻简单啊！即系你搵只六同学配，你搵只六搵只正太同学拍呢套嘢得唔得？唔得，唔可能嘅事。而家法规之下你系做唔到嘅，即系佢哋两个肯定就会由呢、这个好似初中生，系好似小学生嘅初中生啊嘛， 变咗大学生。 即系你最少都要变高中生，应该系变大，甚至可能变大学生。你一变大之后就冇得，即嗰、那个故事就炒锅咗噶啦。 因为你高中生你就已经好有问题噶啦。佢嗰啲咁嘅恶作剧， 系啊，你一定要系嗰种两小无猜嗰种感觉先得。你揾个大人做到两小无猜感觉，俾我话你叻。即系我只能话奇迹同魔法存在咯，最多系咁讲咯。如果唔系嘅话，你谂下，你揾个正常，你就算揾个童颜少少嘅都好啦，表现唔到嗰种两小无猜嘅感觉。 而且我最有一个预感就系，结果又揾桥本环奈， 唔出奇喎，真系 好唔出奇啊！阿肥环做呢类动画角色，佢去到一个叫做咩天才等级嚟噶。 吓，佢应该可以表现到，但系佢可能会由点讲啊，原作嘅两小无猜变成咗啲点讲啊，思春期之间嘅互动咯。 系点改啦？ 即系咁样都唔一定系好差嘅，可能都可以，我先讲可以做得好好嘅，但系都唔系原本嗰种感觉咯。即系我觉得有出一定出事嘅原因喺呢度，原理上会出事嘅原因喺度，而唔系话到最后得到底好唔好，可能佢变成一种另一种意义上嘅神作都唔出奇，都有可能嘅。只不过就唔再可能系又攞翻个原本个作品个精髓喺度咯。 嗱，好啦，跟住就一个叫做《都市传说》嚟嘅，就系、是、一拳超人里面龙卷究竟冇着底裤？因为不论喺因为咧穿同界版本里面一直以来，不论点睇佢都冇系，唔系话冇着有冇着底裤问题，系你咁嘅情况系冇可能着底裤，冇人着到底裤嘅，超高叉贴，佢高叉开到着咩程度就系、是、开到腰嘅地步。喂，你着有咩嘢底裤？ 应该系话你系睇得到鼠溪部，当然唔系中间啦嘅边缘，即系理论上咧系就算绑带都好啦，你都应该会望条底裤嘅。 佢冇可能，但系佢连带都望唔到，即系除非你嗰啲咩黑贴泳衣咧，超高叉嗰啲咧咁得。 一系就系所谓嘅狮子裤啦，现实中系做唔到嘅，动漫中系可以做得到嘅。狮子裤即系基本上一个丝形咁样吸咗喺上面系冇嘢吊住嘅，唔知系用刺啦定系用点噶啦。即系如果唔系嘅话，系物理上系唔可能嘅，以佢咁嘅角度去噶。而各种无论系漫画版啦、动画版都系啦，做嗰阵时都系我唔知佢系强调啊，定系咁啱啦。总之就系无论咩角度点样炒落去都好啦，你都系唔可能系物理上你唔可能，即系你自己谂下，佢喺佢遮柜嘅部分嗰边系放唔到条底裤落去。 但系佢而家咧就咩系追划咗穿同界就系、是、Q 版嘅龙卷落地嗰时候几条底裤白色嘅，跟住大家就解开咗个谜啦。但系我都明白就系、是、你如果呢种所谓传统白底裤，你点解你平时睇唔到嘅咧？都系解释唔到嘅，完全冇法解释嘅。唉，算啦，吐槽已经冇意思啊！我觉得即系越深究嘅话，你 咁啊，理论上最点讲啊，最夹硬嚟嘅讲法就系呢两条线其实系鼠溪服嘅线嚟嘅。即系你鼠溪部同大腿之间啊， 我知 道，嗰度会有接埋啊嘛。即系你将嗰条线解释成咁样，咁就点讲啊？勉强可以讲嘅，但系呢个就会变成变成呢张图就会变成完全下空噶咯。 系啊，其实原来应该下空。 咁其实都 OK 嘅，你只要唔好俾远唔系，因为边档嘢去审漫画嘅咩 啊？唔紧要，成年噶，龙卷系成年噶，只不过合法落嚟。 唔系啊，你喺一般向作品入边，佢系下空，应该都系会过唔到审查噶。 唔系冇画出嚟就唔紧要啦，冇画到啲重要部分出嚟就 OK 噶啦。 啊，好似系法律上系咁啊，最少。但系嗰啲咩伦理委员会会唔会走去加孖叉佢咧，就另一回事。 唔理佢啦。好啦，跟住讲下啲奇怪产品啦。Xbox 多士奴 呢个呢、這个咧就点讲啊？即系自从佢上次真系做咗只雪柜出嚟之后咧，大家都会相信佢绝对系认真嘅。即系之前讲佢话 Xbox 要出雪柜啊，即系 Xbox 造型、Xbox Series X 造型嘅雪柜，即系佢之前讲嗰阵，但系一开始讲嗰阵，大家当佢读个吹水胶嘢啦吓，叫佢真系做咗出嚟，兼且仲要系大嘅、细嘅都逐个做咗各个出嚟，虽然系啲点讲限量品啦，基本上系赠品嚟嘅，咁、都好啦，佢总之佢就真系做咗出嚟，咁之后咧，佢而家再话要出个 Series S， 即系薄啲嗰部。攞嚟做多士奴，咁大家就完全系相信晒，佢肯定系真系做出嚟噶啦。 而重点系五嚿水港纸一个买啊，你出我即买，咁价钱唔好谂啦，买嚟攞嚟摆，攞嚟摆都抵嘅呢个价钱。 咁啊，总之咁啊，正正经经你着买个多士奴都要三四百啦，即系如果靓嘅话。 咪就咯，咁你讲只。一般多士奴会似翻少少样，都三嚿几岁啦。就算你日本牌日本厂都系， 作为一个机迷系可以真系睇下嘅。而且呢次咧，好似也许未必就唔系限量，唔系应该话唔系嗰啲少到得几部啊，十零部嘅之前雪柜咁样噶嘛。呢次好似系量产嘅，咁啊，虽然佢量产应该都系限量噶啦，即系咁啊，睇下可能一般人应该可能买得到嘅，咁啊，睇下啦，而家图都未有，咁啊，睇下佢系咪认真噶啦吓，话唔定佢后屘今次，你估我真系出啦，唔好意思，今次我系 fake 鸠嚟，即系你估佢唔到嗰班友仔。 嗱，跟住好啦， PS5 有我睇到以为佢讲笑嘅啫，中国海关抽查800张 PS5 走私片，包括咗《霍格华兹传承》，哦，伊莲头仲有人走私游戏。唔系啊嘛， 梗系有咯，即系因为之前我哋提过好几次噶啦，即系两个原因咧，一部分咧就系因为佢冇得正版输入，咁啊大家明啦，你中国嗰度而家个版号基本上系恢复咗嘅，但系仲系淹住咁出，好难攞版号噶嘛，尤其是你要慢慢嚟，即随时你系除咗 check game 出咗，或者系个去到一定程度之后，你先可以攞去审得嚟啊个天光啦，而且尤其是大家都最关注嘅霍格华兹。你觉得佢够冇得统审啊？嗱，而家今时今日嘅中国政府，即系之前我都提过啦，佢都其实都几有翻咁上下嘅血腥暴力啦，其实唔使闹好血腥。咁啊，只系佢，所以你而家要第一时间玩嘅，咁真系得走私呢样嘢嘅啫，或者系其实你可以讲啦，系一个未经授权嘅平行进口咯。中国乜鸠都系咁样噶嘛，咁之前手走私都捉过好 Q 多噶啦，咁啊，不过我估啊。可能佢唔止系走私，可能系老翻咁。但系 PS 5到底有冇老翻啊？ 冇可能老翻噶， 唔知道。你知祖国嗰啲黑科技，我真系唔知噶嘛。 即系我知好多 PS 中国主要最多 PS 5系主要流入中国。 因为佢嗰种包装方式咧，就真系似老翻多过似老正，或者系佢甘愿去将个老正包到好似老翻咁啦。点解咧？因为佢话800只啊嘛，基本上咧就系将净系攞只碟抽只碟出嚟，其他全部抌翻晒佢，包住，即系可能系个盒啊，另外包翻，另外搵地方走翻去啦。因为净系个盒嘅话，你追佢唔入噶嘛，咁啊可能系咁样啦，我唔肯定啊。咁啊，总之佢嘅净系一啲碟，同埋唔系百只都系霍格华兹，只不过系佢呢只咁，大家都想玩，咁肯定会个数目比较多，而且佢 show 出嚟嗰啲全部都系 show 嗰只啫，咁啊，应该有其他嘅咁样。其实一路都有走私嘅，其实不过就系今次比较大少少咯，比较多私。你知啦吓，我哋嗰啲北大屿山嗰边啊，嗰度嗰啲竞艇大赛呢几年从来冇停过嘅，其实。 梗系啦。杀头生有人做嘛，有钱收就得噶啦。 而家咪多翻陆路嘅入境方式，咪又开始陆路度捉到人咯，就咁样嘅啫。 即系你咁容易做咩依家生意？好啦，跟住 都系 PS 5嘅消息。咁啊，其实我真系理解唔到有咩技术难度啊。我哋讲咗好捻耐啦，佢之前话要加嗰阵时候，我哋有报过新闻噶。 系啊，就是、PS 就同 Discord 合作啊嘛。 系啊，到而家先同我讲，你真真正正加入去，到底有咩难度先？桑，你到底你遇到咩困难要搞咁撚耐啊？ 我觉得纯粹系钱因问题啫，即系同 Scope 讲数拗数授权费嗰啲咁嘅嘢啫。 咁唔系，如果系咁嘅话，应该系我哋公布嗰阵时候就已经系用校口先公布到噶嘛。即系我理解唔到佢有咩技术问题。总之佢而家先姗姗来迟，就话佢个 Discord 嘅语音就可以开到咧，因为佢之前佢内置嗰嚿好卵废柴，我唔记得系好卵废柴定冇啦，我唔记得咗啦。即系 唔好讲笑啊！我想买个 PS 5啊，所以我谂唔到咩 game 可以玩。 福格华兹咯。 而家周嘅，唔系Diablo 四咯，Diablo 六月，不过六月我都唔得闲玩嘅啦，又世达出咗。 Diablo 四梗系攞 PC 打啦，冇玩啦。 傻啦，梗打 PC 嘅砌部玩，一定 Diablo 四嘅电脑要几钱啊？但系我而家四千家用主机最大好处就咩？你一半价钱以下，插只机咪可以搞掂，唔使烦。 你讲开我先讲啦，而家 PS5 嘅价钱系买到块二手嘅3090噶啦，已经。而家二手3090，香港买到六七千，但如果你去台湾买嘅话咧，5000蚊港币。 问题就系你仲系主机卡卡嘢咧，仲有一样嘢就系要结，仲话就系唔使讲其他废话啦，就系、是、玩下玩下突然间响嚟，请关掉你嘅防火墙，咁你就好啦，冇人噶啦。不要就唔讲啦， 是但唔紧要。总之就系佢 Discord 嘅语音系而家除咗 Skype 之外，另一档相其实 Skype 会好啲嘅。不过 Skype 就点话，一般系大家打机比较少谂到佢啦，而且佢个接入亦都冇咁好啦。 应该咁讲，就系 Discord 嘅好处就系佢喺多人一齐讲嘢嘅处理表现好，方便啊，唔使烦。 系。流畅度同语音清晰程度都系唔错嘅， 合格嘅。 即系你要端到好咩嘅话咧，其实我觉得 Skype 啊都系仲系略胜一筹嘅。但系如果你话多人语音啊嗰类嘢咧，可能系Discord 嗰啲，而且大家知道打开 Discord 最多系咩人用啊？打机嘅，打机嘅科技宅最尊重 Discord 而家。咁啊，所以佢之前都已经讲过晒噶啦，即系呢嚿嘢，但系到而家就中珠加入去，咁你可以用 Discord 嘅语音啊嘛，好，咁啊会应该会打机会舒服啲，咁你唔使另外再开啦。尤其是要用部机嘅话，其实你要另外驳个 Discord 语音都唔知点样驳落去。你用 PC 咧，相对最容易啲，即系你另外驳开，我哋已经试咗噶啦，系好系 OK 冇问题嘅。问题就系如果你打机嘅话，你 set 两套麦啊。唔得噶嘛，即系咁啊，所以佢而家咁整合落 PS5 系有用嘅，咁啊，终于姗姗来迟啦，咁样啦。 跟住另一新 game 出步啦，就系 Steam 嘅大都会天际 Cities Skylines 二。咁 呢个天际一般叫佢天际线啦，咁啊，虽然佢正名叫大都会嘅，其实大家成日都叫天际线就算噶啦。 天际线二俗称就 系啦，即系一只非卵常之食 CPU 嘅模拟游戏。点讲啊？喺呢个 EA 搞卵死咗。SimCity 嘅現在咧，基本上天際線就係所有人你話而家你想玩啲現代嘅模擬類去經營城市或者建設城市啦嘅遊戲，全世界只會有一個答案，就係天際線，冇噶啦，唔會有其他答案噶啦。咁而家佢出現就咁簡單，而呢只嘢當然係萬眾期待啦。基本上玩開呢只嘅呢類遊戲，中意玩經營模擬嘅，唔可能唔知道呢只嘢，可能你玩唔起佢呢個另一回事。因為虽然佢第一代都几耐下之前嘅嘢，但系如果你粒 U 弱少少嘅话咧，其实都会几窒嘅。你当然啦，你可以将个复入复到好近去减少嘅运算嘅。呢个当年玩《SimCity》大家都识噶啦。咁啊，总之就系一只喺模拟城市类游戏行到最前嘅一只游戏，终于出第二代啊！所以大家应该系只要佢冇咩出事，即系其实有少少惊佢。 因为佢而家即系仲系未公布正式游戏画面，但系佢话2023年出。 因为佢嗰个而家公布嗰个只不过系点话，唔系 gameplay 嚟，嗰个系演算片嚟嘅，即系唔知另外揾部机 gen 出嚟嘅，唔系实机嚟。即系你知啱啱都提过啦，佢个即系如果你搞到好似模拟飞行咁样啦，咁啊濑一捻嘢噶啦，咁啊即系虽然只 game 就点讲啊，唔系真系好需要画面嘅，但系如果你话你起咗个城市之后，你梗系会想人如其名咩？点解要叫天际线？就系、是、你将个画面缩到最细，个成个城市一览无遗，就一条天际线喺你眼前出现，先系只 game 嘅另一个重点嚟啊嘛。咁如果你嘅优化唔多掂嘅话咧，系可以好捻大镬噶。佢而家仲未肯交出嚟，咁啊不过呢只最多咪俾时间俾佢等咯，应该唔系太大问题嘅。 等我超晒一喷都等几年啦。你要执到佢靓 一年啦，啊咁啊，好啦，咁啊，另一只都等咗好耐噶啦 ，B 社嘅， 星 Starfield 系啦， 就延期九月六号出， 即系佢原本就话系呢个2023年嘅上半年，咁啊2023年嘅上半年就有一半，咁佢就话 OK 啦，我哋下半年先出九月六号，不佢就唔知系话下半年，就讲到清楚系九月六号呢一日嘅啦。日期定咗嘅变成，虽然我定咗个日期就唔系当初承诺噶啦，咁啊，不过呢啲咁嘅跳票，呢、這个程度嘅跳票咧，我谂大家预谂咗噶啦，即系如果佢真系夹硬出，又系一样情况啦，好似之前 Fall 咁，你咪即系扑到街，即系上次俾人屌捻到开啊，我哋好似提过啦，不过都提一提啦 ，Fall 七啊六咧，后边执完之后咧，其实见得人噶啦已经。 即是话其实佢哋系开发出得太早，唔系开发唔系开发太早，系出得太早。 咁呢年头啲 game 都系噶啦，最简单就收翻型测试咪咁样。 系，如果科测六咪一样一模一样嘅情况，不过冇咁大镬咁解，一样情况嘅啫。所以佢大家就系睇佢即系宁愿你延期。你都唔好再搞啲半成品出嚟，咁啊，唔知佢半年教唔教啊？唔教你再延落去都冇问题啊！其实大家都等咗咁耐，咁啊，其实真系唔系嘅，主要系你啲开你啲金主啊，国内会屌老母啫嘛，我哋玩家冇所谓嘅喎，就咁样，所以就等啦，九月六号都仲有半年啫，慢慢等啦，重点在冇。 跟住好啦，跟住就系 Epic Game 啦， 到 Epic 啦，咁啊呢个歪前少少，咁啊 Steam 咧之前出咗个自助嘅发行工具，即系帮你点话发行去只 game 去上去 Steam 平台嘅，咁之前就俾人屌老母啊，其实咁啊，但系唔系太多人睇啊。咁如果你用 Steam 个发行工具嘅话咧，你入边嘅多平台多玩家嘅连线咧，就会变成限制咗你所有玩家一定要经 Steam 去玩嘅。咁啊呢样咁啊 Epic 佢系斟酌嚟打，咁佢咧就出自己嘅开发工具一样又出，咁啊强制要求啊，记住系。今次咧，其实系强制要求你一定要支援所有 PC 平台，即是话你如果喺 Epic 上边 game 入边出一只 game， 佢嘅多人对战咧，一定要系 Steam 都可以，同埋其他嘅平台都可以啦，都可以用到嘅，即系唔会会变成你用 Steam 嗰个工具。因为如果譬如 Steam 嗰个情况就系、是、如果你唔用佢个开发平台，佢个发行平台唔系开发平台，唔用佢个发行平台嘅话咧，你系可以做到兼用其他平台嘅 PC game 嘅。咁啊，但系如果你用佢个开发商发行平台咧，就会变成只能用 Steam 嘅。咁啊，可能有各种各样原因啦，唔知咁就总之 Epic 就针住呢点，跟住嗱呢个封闭系统啊，咁佢开始就系话呢个针住 Steam 个点就系针佢话佢话佢垄断啊嗰类嘢噶嘛，咁啊我哋开放啊嘛，我哋平啊嘛，我哋其他嘢我哋系改革者啊嘛，用呢个面目见人啦、啊，咁系咪就大家心入边有个尺咁讲，唔讲咁多，总之佢而家就系话嗱，我系开放噶，即系咁啊。咁啊，佢而且仲要系讲紧强制，我唔系容许，而系强制。咁啊，虽然可能会造成有啲问题嘅，咁就系、是、会唔会系节日嗰阵时会有啲问题咧？唔知道。总之就系、是、佢而家就系强制要你咁样做。咁啊、就是，即系有冇过犹不及咧，就自己谂啦。咁啊，冇所谓嘅，其实咁啊，系一件好事嚟嘅，应该算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啊，会唔会因此而俾到压力 Steam， 等佢可以都开放埋俾人，最少唔好强制啊，自选啦，最少俾我自选啊，系咪咩咧？咁我谂 Epic 嘅做呢个动作，其实好想就系做呢样嘢，因为佢如果佢一样可以做到限制喺自己平台啊，咁一嚟就系会少人玩啦，因为佢之前最终佢都系要支援翻 Steam 一部分嘢嘅，好似佢嗰啲记录啊嗰类嘢，我唔记得乜嘢，佢最终嘅嘢要攞翻，因为对方毕竟系最大嘅平台，最大嘅 PC 平台，你支援对方其实系对你自己本身有用嘅，咁啊而家佢咪有大义名分就系、是、嗱我开放平台啊，咁样可唔可以逼到对方都开放平台咧？如果逼得到嘅话，佢就大胜利啦。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今日单身。 都是游戏消息。东北方轮廓啊这个即老实说这些什么东西呢，我真的以为北方轮廓才玩得多的。跟着即是这些比较熟的就说呢Lixon 来的嘛。这个叫 Lixon 啊 ,Lixon 啊是但啦。总之韩国那间好冷大那间我做韩国的为主，但是都有很多其他的那间那间东西啦。NEXON。他呢嗱唔系佢做嘢啊，而系警方行动就搜查一档细嘢啊，我唔识读佢嘅名啊 ，I R O N M A C E 嘅办公室，咁啊，然后就指控佢系呢个，因为之前 Nixon 佢提咗佢话佢攞咗佢啲资料啊素材啊去开发，因为嗰间公司咧其实好多人都系佢嘅前员工嚟嘅，我就话佢走咗即系辞职之后，就攞翻佢之前喺间公司做嘢，理论上嗰扎嘢嘅版权啊，即系嗰啲嘢应该系属于间公司啊嘛。你喺我公司度，你受雇于我去开发游戏，咁理论上嗰扎资料嗰扎嘢全部应该属于我噶嘛。咁你人可以走，但系你啲资料要留低啊嘛。咁佢就疑似啊，有啲警方而家因为咁样而去搜查佢啊，就系话佢攞咗入边资料去做，咁到底系咪事实咧？唔知道，但系呢档嘢我知Lixon啦，用法律去整鬼嗰啲离咗职嘅人啦，去其他公司啊嗰类嘢咧，其实就好多前科噶啦。咁啊呢次到底系边一种咧？到底系恶意整鬼离职嘅，即系谋杀啊、谋案 case 啊嗰类嗰种情况啦，定系 真系有人带队走人都唔单止，仲要大牌资料走咧，两种都有可能嘅。咁啊，而对方就话即系对方公司就话唔会影响我哋开发嘅，警察都系过嚟望望啫。咁啊，因为呢、這个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啊，到底因为韩国咧大公司只手遮天嘅情况咧，其实系比好多地方都严重嘅。即系上成日都讲啦，南韩只不过有一个有民主嘅中国嚟嘅啫嘛。咁到底系咪用只手遮天度走去喐到警察去做搜寻咧？唔知道，因为腾讯又好中意咁样做嘅，因为不过总之就是有这么回事。到底虽然我相信就佢讲嘅系事实嚟嘅，就系、是、唔会影响到个开发进度啊。如果唔系佢唔即系佢唔系信心拍话咁简单，因为有啲嘢咧你真系好难去分到嘅。我即系好简单，我哋写稿就知噶啦。我哋同 A 杂志写完之后，如果 B 杂志要同我哋要我哋写同一样主题嘅作品，咁两篇文一定好似噶，系一定会好似噶。 梗系啦，直接讲句就系同一个人嚟嘅，大佬，你叫我点会？你叫你估 AI 咩？换两个 gen 字就会将另一篇文出嚟， 咪就 系 咯。 同一个人即系勾入嘢，梗系咁嗰啲噶啦。 系啊，所以到底佢会最后会点啊？唔知道啊。补充一下，间公司系做呢、這个奇幻塔科夫Dark and Dark 啊。咁样咁样嘅游戏啊，咁啊，到时就冇回事咯。好似睇下佢点咯。虽然我觉得应该唔会再有跟进嘅啦。通常都跟住就然后会有下文，佢自助搞人嘅啫。如果佢真系自助搞人的话，如果佢真系抄名抄成成咧，应该会再有跟进嘅咁样啦。 跟住又系一间破产消息。 呢、這个就中国相关呢个北方邻国咁啊。Mila 二即系唔系嗰个 Mila 啊，大家明噶啦吓，即系。佢系游戏，即系我哋之前都上过几次，好似两三次新闻噶啦。一只廉价色情、软色情，唔可以叫软啦，真系硬色情，有因为有 L 嘅小游戏，玩佢玩就系玩三消啦，但系乜叫佢一样嘅意思嘅啫，都系玩啲小游戏，然后最终有 L 睇嘅游戏嘅一种代表。我哋之前都咁形容佢啦。咁佢之前就濑嘢嘅情况就系佢出全零版，唔讲嘅情况下喺预售完之后。即出咗一波预售之后啦，未出嘅就话我哋嘅新版会系全零零版，咁啊梗系俾人屌老母啦，跟住退费啦，跟住就佢又应承咗退费啦，呢个我哋前媒体嘢嚟嘅呢啲系，咁佢而家就系间公司直接破产，咁啊有部分原因就系因为佢出唔切，唔系佢出唔到只 game 啦，一嚟就系啲人特价啲 OP 预兆啦，咁亦都有关到佢要退费啊嗰类嘢等出去，然后中间仲有个最好笑嘅地方咧，我真系理解唔到啊，到底系真噶定系？佢讲嘅，因为佢讲啊，即系根据佢嘅讲法就系佢一开始退费嗰阵时咧，佢冇选择咗经过 Steam 去做退费，而系自己揼个平台出嚟做退费。咁然后因为佢咁样揼个平台出嚟做退费，然后支付宝你大家知呢间系大公司啦，支付宝嘅退费喺受到退费嘅人眼中就会系一个无啦啦，你唔识佢，因为你喺 Steam 上面买俾钱买噶嘛。但系佢喺支付宝上面退钱俾你，就系、是、一个唔识嘅人无啦啦俾个钱你， 咁好奇怪喎、啊！其实呢样嘢 系啦，所以就有人走去，好似系报案，好似报埋警嘅，就话佢系诈骗，即系呢啲无啦啦突然间有人话你听你中个奖啊嗰类嘢啦，大家明啦。 唔系，即系我觉得唉，冇咁屎忽痕啦，好心理就你冇得做自己退费费啫，你俾人帮人搞咪得咯呢啲嘢。 唔系你退费100%退费呢啲，我都觉得一个负责任嘅表现嚟嘅 ，OK 冇问题嘅。咁咪呢度嚟嗰度去咯。你经过 Steam 去卖 game， 点解你唔系经过 Steam 去退费嘅咧？ 你做乜要自己揼一个咧？我啱爆头喎、啊！你咁讲我系完全未解喎、 啊。我嗱呢、这个佢冇讲到话，我可以想象嘅比较有合理少少，可能我老婆帮佢谂噶啦。就系而家当年佢集资的时候，或者系预售嗰阵时 ，Steam 系未俾中国封嘅。而家嘅 Steam 系俾中国封咗噶嘛？当然你可以叫啲人去用 VPN 卡一卡嘢，但系。经过 VPN 去退费呢样嘢咧，就有啲窄洗咧，就大家知道，唔系个个啦，有啲可信嘅 VPN， 而且调翻转讲，最大嗰几间我都唔系好信佢嘅，咁就变成你如果要经过佢去处理资金嘅话咧，大家可能会拗 VPN 可能系咁佢上面可能因为咁，佢就话咁我选择一个大家熟悉嘅嘢咁样啦吓，咁可能系因为沟通问题啦，冇讲得清清楚楚。即系其实好简单啫嘛，你就想你因为呢个原因而考虑俾翻一个唔需要 VPN 嘅退费方法俾人，你系唔可以俾人拣呢？或者系讲咗俾人听先咧？唔好，其实一个基本上如果呢个系事实啦，基本上是一个误会嚟嘅， 我只要你前面讲沟通讲好讲好啲话咧，嗱我嗱我当然可以经过 Steam 退费啦。如果你想喺 Steam 退费啊，或者 Steam 嗰边搞，咁但系如果你而家因为各种原因你唔想喺 Steam 上面退费嘅，我哋可以用支付宝支俾翻你，咁咪得咯。咁好简单咯，其实成件事。不过可能佢点讲啊？你成件事已经搞到好焦头烂额噶啦，而且又翻翻去之前讲嘅原因就系佢哋点解要无啦啦变成呢个全年零版？其实应该都系俾人投诉嘅。诶，嗰啲俾人喐啊，即系话诶，无论系啲竞争对手又好，啲黑又好，如何那样都好啦。你知呢个嘢一红就会有啲人唔知点解就会走去投诉佢哋噶啦嘛。因为理论上中国咧系唔做 DLC 嘅，理论上啦吓。但系你知你啲嫖宿幼女嗰啲嘢特金明噶啦，即系总之就系佢似乎系俾人召咗佢召费，结果唔可以做十八禁，咁结果佢就只能出个唔十八禁嘅版本。咁啊，因为一般其他作品 Steam 组啊就可以做到喺直接喺上面做十八禁，甚至如果你要好似早前咁样迂回少少嘅，你咪出个全零零版，然后唔知边度有个唔知嘅流出版 DLC， 大家明啦呢啲嘢。咁啊，佢两样都做唔到咯，可能因为都系惊俾人搞鸠佢啦，因为呢啲算系咁啊。结果除咗呢、這个你避到猥亵啊嗰类，我唔记得嗰个叫咩罪啦。咁啊，结果多咗个非法集资诈骗嘅罪名咯，俾佢。咁啊，结果佢就钱又冇咗，人又有咩？咁啊，自然就系冇啦，成间公司接票啦。因为中国其实每年接好捻多游戏公司嘅，呢间已经系少数我哋见得到嘅人啦。 哇，应该咁讲。不是中国限定的，是每年都很多公司接埋，如果我哋唔讲嘅啫，如果逐单讲嘅话咧，我真系即系日报新闻都唔掂。 啊，咁啊呢档比较多人识嘅，因为我哋都会报下啦。咁啊，所以成件事其实是一个悲剧嚟嘅。咁啊，作为一个行内嘅人，我都几可怜佢哋。 几无奈，使用烂嘢方法。 即系尤其是系佢无啦啦，因为佢嘅成个二嘅连锁啊，就系、是、因为出唔到 L 嘢。而个原因 100% 就系法规问题，我唔信佢会无啦啦屎忽痕，觉得自己可以转正嘅。只不过系佢受到呢样嘢之后，佢选择就系唔系话终止计划之如此类，而系谂住话咁我哋转向全年零向啦。咁啊，结果成件事就错晒啦，变成咁啊，即系老老实实。如果我系佢哋嘅话咧，我就一定会系搵外国嘅厂商又好咩都好，成件事掟咗出街，掟咗出中国境外，咁啊搞掂咯。即系不过可能佢哋又惊啦吓，又或者搵唔到人啦咁样，我唔知。咁你搵外国发行商唔使死嘅，即系咁你咪同佢讲国内中市开发，但有只好卵类似嘅嘢，又有个外国发行商搞，咁咪得咯。不过可能佢都系惊，都系会警察查上门啦，唔知。总之就系呢啲嘅嘢系法规搞咗出嚟嘅无人无知嘅嘢，而谂到落下一样。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嘢嚟，老老实实。咁啊，嗱，以我所认知啊，因为我有听到两个完全截然不同嘅版本，甚至呢两件事是不是同一件事，我都不知道。就是一个中国的俾人去上传作品的公司啦，即系你当 Pixie 啲 fan 啊 ，HICCEARS， 即系通称 H 站啦吓。系咯，系俾人上传啲作品啦。咁啊，最近就俾人冚咗期，可唔可以咁叫？算系俾人冚咗期啦。而个原因有两种讲法，一个讲法咧就系、是、唔知边啲人去举报佢，或者系总之就系警察收到了。所以点解啱啱 Mila 当嘢会惊？系因为实在太多例例子，偶不义我哋都会睇一睇。先讲我哋提嘅，只不过系。定晒一个啊，即系啲拉烂咗都冇人识嗰啲，都好叫多啊！呢啲比较知名嘅我哋先知道，而我知道嘅我亦都有部分先攞出嚟讲嘅啫，因为呢个比较大呢档嘢。咁真真即就系有人拉咗佢，咁啊当嘢个站长，咁就同埋一扎嘢相关嘅人啦吓，俾人拉鸠晒啊！啲上传者都俾人拉咗，咁啊点解会一网打成擒咧？就唔系话警察咁厉害，而系。啲人俾人喐，有人捉就全捻报，即刻就捉捻晒全部出嚟，咁啊坦白从宽讲个重剑啊嘛，大家仲记唔记呢句嘢边度有出嚟啊？现在长生啦，而家变食就咁。 督灰系传统， 系咩？总之互相督杯，督晒所有人，咁啊站长就据说佢行翻出嚟，呢个系咪本人我唔知啊。总之有个自称系站长嘅人就行翻出嚟话 ，OK， 佢本人冇事啦。咁佢就话我交咗个 hard disk 出嚟，咁咪冇事了。咁个冇事到底系取保候审啊，定系真系冇事咧？唔知道。咁啊，总之咁有个咁嘅人宣称系咁啦。但系如果佢真系交咗个 hard disk 嘅话咧，咁应该系所有相传嗰人咧 你都大捻镬噶啦。咁算唔算系督晒所有人灰去换取自己冇事咧？你自己谂啦。如果佢讲嘅人系真系个站长，而且佢讲嘅系事实啦。因为真系无用证实呢啲嘢，全部都系咩？ 都系传啫。 另一种方法咧，我就觉得有啲 fantasy。咁啊，虽然唔可以否定佢存在，佢讲嘅呢种讲法系冇太大破绽嘅，就系话佢呢个原因点解会有人督灰，就楞前少少，就系话有个用 AI 去绘图嘅嘢，你个叫咒术师啦，有个咒术师就攞咗某个人嘅画攞嚟练，即系练模型。咁啊，你听唔明啊，听唔明啦。你总之简单讲就系、是、佢如果练成功嘅话咧，那个 AI 可以模仿到某一个特定画师嘅人嘅画风嘅，咁啊个画师啊当然系唔攰啦，因为如果你攞特定画风嘅话，其实通都几有问题啊。咁当然佢唔系犯法嘅咯，你想你咬佢唔入出佢唔涨嘅，咁但系嘈起嚟啊嘛，咁啊嘈起嚟之后咧就个据说个版本就系佢话嗰条友仔即系练个咒术师就走去举报佢，你唔俾我，你唔俾我一拍两散，咁啊举报你，你本身就系画开 action 啊嗰类嘢嘅，有个咁嘅讲法。但系我个成件事我觉得好奇怪。真系好奇怪，咁当然我唔否定呢个可能性嘅，因为同样系嗰段时间嗰十年系好多时出现咁嘅状况嘅，一言不合有啲咩摩擦之后就会用举报嘅形式去举报佢。 哦，呢样真系唔奇啊。 系啊，但系有少少唔合理嘅地方就系乜嘢咧？咁啊话你一样系举报嗰、那个，你咪一样系散播色情，即系如果你话我啲咩偷睇国家机密嗰类嘢，你都可以话唔关你事啫。咁、但系如果系画 H 图嚟做原因的话，咁你系咪应该自己都有份嘅咧？我唔知啊，可能佢自己画全年龄嘅，我唔知。总之就系、是、我觉得善事就好有砌出嚟嘅感觉，系咪有人为咗去见到一个咁嘅事实，然后作个古仔出嚟，趁住佢哋成班人都攞唔到出讲法出嚟，因为咁真系俾人拉咗嘅咋，报释完出嚟之后讲嘅故事系另一个故事嚟。总之就系、是，但系佢喺佢哋被拉之前就个咁嘅故事就系话系咁样。咁样到底系唔系就嗰啲人就唔中意 AI 嘅存在，所以作个故仔出嚟贬低咧？以我所见到咧，我真系完全不能否定呢个可能性。鬼圈系中国呢个圈子入边啲人真系乱捻到抽筋，好捻恐怖。无论系 AI 定反 AI 嘅人，都系毫无道德底线可言嘅。所以呢件事可以系真嘅，亦都可以系完全调翻转，系攞嚟对砌去污蔑嘅。总之，但系呢个站本身就肯定系有嘢嘅，咁啊应该下咗线噶啦。而家等我及咁去睇，总之应该就系睇唔到。我唔知道，但系外国睇唔到啊，定系 冇理佢啦。因为中国啲网站经常性上唔到线，系同纯粹系啲网络问题嘅啫。 唔系，上到喎、啊。而家呢一刻啊，我之前几日前我睇佢，唔好似睇唔到嘅。而家睇翻，咁到底系咪话哦？佢交啲嘢出嚟之后就冇事咧？唔知道。总之我而家我哋录音下，啱啱我录音嘅时候揿嘅，啱啱我一路揿一路睇，系开翻啊嗰个站。咁啊，但系呢类关于中国事，因为人嘅纷争而搞出嚟嘅，其实有可能，其实唔系啊，有可能纯粹就系唔知点警察点样又捉到佢哋咁样啊。咁可能佢哋因为我而家见咧就好捻干净啊，好似好耐冇见过咁干净啦。系咪自己？因为佢宣称系站咗嘅讲法就系我将嗰晒嘢全部下晒线，暂时啊，因为嗰时死咗几多机嘛，佢话所有嘢下晒线，将所有危险嘅嘢全部都斩晒。去保护大家，佢嘅讲法系咁样，但我谂翻你成个 hard disk 交咗出嚟之后保护大家，唔知，总之佢咁样讲啦吓，咁啊，而家呢一刻我系见到好捻干净嘅，从来冇见过咁干净 H 系嘛，咁系咪咁样？佢用呢个方法去保住佢个站咧？唔知道，总之就是最新嘅情况就系咁样。嗱，我一路都冇用开呢样嘢噶，我知佢呢个存在，咗当系楞到少少嘅叫话躺着中枪啦。我哋之前有提过嘅开发电，咁啊你当系呢、這个。一个中国版嘅 Patreon 或者其实 Fanbox 比较似嘅，咁啊都上翻线啦，两档嘢都系突然间接咗到段时间嘅，咁啊一样情况啦吓，咁啊两个都开翻啦，咁系咪话冇事发生，纯粹就系警告了事，然后自己自缩啊嗰类嘢啦，有机会噶，因为呢啲嘢对中国嘅执法方嚟讲咧，唔系咩大案嚟嘅。即系基于政治正确啊嗰类嘢咧，所以先要喐你嘅咋？啲黄赌毒嗰啲嘢真系未有捻牌未轮到你。虽然呢个写 BL 而坐十年都系有嘅，即系好老实讲，要睇情节严重、坦白从宽呢啲真系认真嘅。佢哋呢啲咁嘅法律人员嘅系认真嘅。咁啊，总之就只系咁回事啦。咁啊，啲北方轮廓啲贵圈真乱嘅嘢。 好啦，跟住就系 呢个 Apple 啦。 我几乎都唔记得咗啦，因为其实咧依单 严格嚟讲就唔系A.C. 新新闻嚟嘅，但系因为真系太耐出嚟啦，所以讲下嘅就系、是、自从两年前 Apple 收购咗间线上古典音乐服务Panphonic 之后咧，佢就一直都传紧 Apple 会推出自己嘅串流古典音乐独立 App。即系因为而家即系 Apple 咧，你听 Apple Music 咧，听古典音乐咧，佢包埋里面噶嘛，咁佢希望独立出嚟，咁终于出咗啦，就而家就宣布3月28号就正式上线，有独立 App， 只要你嗰个 Apple Music 唔系嗰个最平嗰个废柴服务嘅话咧，就所有 Apple Music 用家都可以用，但暂时咧就只有欧美市场，香港、台湾、日本都未有。 未有还是未提供这个服务啊？ 未提供，应该是未提供，因为可能是中译中文译中翻译问题啦。因为其实 Apple 呢在去做那些音乐啊，即系依我都讲过就系、是、Apple Music 佢其中一个我最喜欢的卖点就系佢嗰啲音乐人啊嗰啲文字咧，你 feel 到你肯定系条友系识嘅，即系佢唔系 AI gen 出嚟嘅，有真系揾个识音乐嘅人或者识嗰、那个乐手嘅人写一段音乐文字嚟做简介，然后摆喺度俾你睇。咁我谂佢今次，因为佢而家说话今次个新嘅 Apple Classical 咧，佢会有啲音乐传音作曲家传记深度分析深度评价指南即刻嘅嘢，咁你就可以从嗰啲文字知道嗰、那个音乐人啊指挥家嗰啲故仔。 简单讲就系唔系纯粹系放嚿嘢俾你听啦。 系啦，因为Spotify 我最唔中意就系、是。佢真係揾 AI gen 嘅咋啲 list， 你覺得睇咩？純粹電腦擺啲歌俾你。而 Apple Music 佢我聽咁耐，佢最好就係、是、你 feel 到佢嗰個 playlist 咧有人執過，即係你係因為你一個人你睇個 playlist 啊，睇嗰個 list 咧有冇人味咧係 feel 到噶嘛？你一望個 list 就知噶啦。佢係有人味嘅，依、這個 Apple Music 咁多年嚟我最中意嘅地方。你唔係有個電腦塞啲歌俾你就係、是。有人真系把关，嗰条友系有 level 嘅。咁今次佢个 Apple Classical 都系咁样，佢会有人去执个 list 啊，做翻译 K 卡嘢。所以佢华文圈就可能要俾佢钱啦，因为你知啦，要将疫情中文啊、韩文、日文嘅话咧，需要时间嘅，亦都会有 Android。 即系我相信其实佢应该系我相信佢去主要即系佢写完之后话系主要系用翻译软件定系咩软件都好啦，变咗做中文嘅，但系要人执啊嘛。 因为 即系你叫人全部人重新写过个中文版咧，应该系唔可能嘅，亦都唔合乎效益啦。咁但系佢要翻译需时啊，嗰类嘢咯，我都系咁。 我几期待嘅，因为我中意睇依类所谓叫做咩作一中文嘅作曲传记。因为有时咧，我自己喺Apple Music 里面揾啲音乐人咧，我系会睇我会睇佢嗰个嗰大约系200-300字嘅简介，几写得几好嘅，系睇出系有系有料到嘅。即系就算系翻译都好啦，有料到一定睇得出噶嘛，讲真。咁就期待啦！這個我期待佢快出。 咁啊，同 A.C.G 嘅關係咪我諗到就係同 Ava 嘅 B.G.M 背咗分隻狗啫嘛，屌！ 講下啫。 好啦，跟咁 你係咪要講埋 F.G.O 嗰、那個低啊？ 係啦 ，F.G.O 啦，講開啦，唔爭再講埋啦。就其實一開頭想講白情嗰時候就講咗嘅，就係咁咧。話説就喺之前話説我啲前兩日咧，咁我就錄咗F.G.O 2022回顧。當時喺 off mic 之後，我就同嘉賓 Kumi 咗講緊，就係高參進咗差唔多要出嘅啦。佢即係都未出，佢好人氣嘅，即係大家仲喺度講緊就係幾時會出，跟住話口未完，一日之後。FGO 嘅冬季嘉年华就宣布咗高级进组要出，我话乜咁乜真系咁巧啊！依头我先问下佢，依头我先话佢咁受欢迎角色唔出，佢而家就出俾你睇，因为佢而家啲FGO 呢两年咧就会将啲超人气 NPC 装化，即系例如话系之前嘅沙男竞作到而家高级进组，都喺女性 fans 嚟讲超人气嘅，系所有女 fans 都话啦，你出我抽爆，咁就而家就毫无意外地出啦，咁。不过唔会抽嘅，反正南国加埋工兵咁就算罢啦。声优应该系配完切也。好，讲完啦，讲下 咁啊，最后一单啦。台湾，我哋次次都要讲一次，到底佢算唔算台 V 啊？我话很麻烦。总之就系一个佢自称系日 V 啦，但系主要客群同埋佢经常讲中文嘅一个 Vtuber 玉榕树。咁啊，其实同我哋算系跟进嚟啊，因为之前咧就行人 Milo 佢就就要告嗰、那个嗰单嘢嘛，告一个要诽谤毁谤佢嘅人，同一日咁啲人第一轮就会问，咁另一个好出名嘅台 V 玉榕树到底会唔会都嘅话，因为佢都系其中一个受害者嚟嘅。咁但系前嗰排咧就啱啱就一路呢个礼拜一路睇住个件，一路睇住点样发展啊。佢 将佢个头像变咗做纯白，我唔记得纯色定系乜嘢啦。那个 profile 唔见晒，YouTube 嘅片就好多变咗，应该系转咗私人，总之唔见咗啦。我哋因为我哋肯定唔到底铲咗定转私人嘅。咁啊，好多嘢 Twitter 嗰度亦都有好多tweet 文唔见咗，咁呢有几亿，咁呢又反正，而佢亦都冇咗做，冇做冇出片啦。咁啊，大家喺度担心到底系唔系啱啱之前都讲过啦，上次我哋讲嗰阵时都提过噶，唔系每个人都咁坚挺噶嘛，对住呢啲咁过分嘅人身攻击，会唔会话顶唔顺？即系诸如此类啊，因为 Vtuber 冇事 ，YouTuber 都系啦，甚至其他叫做公众人物啦，因为呢类咁嘅诽谤啊、中伤啊嗰类嘢而顶唔顺嘅人系真系非卵上之多嘅，即系其实每个礼拜都见两三单嘅，老老实实。不过唔报出嚟，因为系太点讲啊，太琐碎啊，太细啊嗰类嘢。今个礼拜都有单嘅，其实唔系总之就系大家都惊，喂佢该唔系呢个毕业前奏嚟噶？佢毕竟算系一个好受欢迎、晓讲中文嗰个中文系指国语啦，当然系嘅 Vtuber 好少见噶嘛。咁啊，大家佢就喺琴日定前日就出咗个直播。好撚恐怖，我係从来冇见过，就算哪怕係计埋日本 Vtuber 都係囉，好少见咁撚多同接嘅25000同接。当然啦，日本嗰边呀，世界级嘅都仲有大过佢嘅，但係如果你只计台中文圈嘅话呢，就真係好少有嘅普及率嚟㗎啦。有人话呢啲真係係讲中文呢嘅圈入面真係只有好大嘅好出名嘅人物，好大件事先会出咁嘅情况。嗰时我吐槽咗佢。呢件事咪就系讲中文嘅 Vtuber 好大件，好出名嘅 Vtuber 好大件事咯。因为大家喺度谂紧，喂，嗰个唔系真系毕业嘅前奏嚟啊？佢前面，喂，你冇谂下佢前面都炸嘢。咁佢就但系佢出到嚟之后，结果就系佢话佢之前之所以将佢所有嘢变晒到转做私人，其实就系锁定，因为留言啊嗰类嘢咧，如果系公开嘅话咧，我系可以揿到入去修改你嘅留言嘅 YouTube 入边。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啦，留言系可以修改嘅。佢系惊。对方修改咗个留言，所以佢系喺取晒证之前，即系你 cap 图画嗰类嘢啦。其实就系之前佢就锁定咗佢，等个凶手啦，可以叫唔可以改留言，即系要佢断正啦吓。因为之前阿 Milo 点解可以咁快就去话告话成？因为佢系台湾人，我再睇一次啊，用师系日本人嚟啊，其实。咁所以佢要决定告嘅话咧，佢要喺台湾要揾到人，揾到律师啊嗰类嘢，佢一卡嘢，而且嗰个流程都麻烦好多，可能佢要亲自嚟一次台湾，咁所以佢要决定要比较麻烦啲。咁佢而家就系话，我之前个礼拜搞咁多嘢，其实就系做起诉准备嚟嘅。咁亦都提到就系日后短时间之内佢要短个出片啊，要休息一阵先咁样。咁但系全部嘢都唔系话怕捻咗佢。而是要做呢个起诉对方嘅准备嚟嘅。咁总之佢嘅直播就咁样啦，25000同接真係好撚都冇嘅数字。喺 Vtuber 嚟讲 ,25000 观看都好撚高啦。 就係囉。大佬有时啲佢 中文圈喎，要讲解。 仲有喎，佢就係中文圈先係重点喎。你话日本嘅话 日本就唔奇啦，因为个机器数够大嘛，但华文圈就靠台湾25000就好夸张㗎啦。 台湾加香港加埋咪30000人咯， 30000里面有25000人睇，几夸张啊！再系 Vtuber 啫，系 总之安心冇事，佢应该系休息一阵就会再出翻嚟噶啦。佢几乎系劈头就讲咗呢句样嘢噶啦，咁样咯，就即上算系一种上次嘅跟进啦。我系支持告捻死呢咁嘅仆街嘅，即系出把死人口，咁啊，然后仲要系恶言相向，咁啊，即系好事唔做，净系做啲咁嘅死人嘢。我系强烈建议系，即系佢，我唔知道佢到底用公然诽谤罪啊，定系乜嘢啦？公然诽谤罪好容易入嘅，咁啊，定系用公然侮辱罪，成日将两个嘢捞乱，定系用诽谤罪？唔肯定啊。总之，如果前者系好容易入嘅，就罚得唔多嘅。咁啊，但系条友仔应该已经系缩捻咗噶啦。 嗱，咁咧。最后咧就系有单极最新新闻，咁今我录音嗰刻咧就奥斯卡颁紧啦，咁咧奥斯卡最佳动画就系 Netflix 嘅《吉纳摩大托罗之皮诺丘》，唔知咩嚟嘅，总之奥斯卡最佳动画。咁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都系《石奇与侠挽救宇宙》Jeremy Lee Curtis 同埋关之威。咁睇佢衰，我而家睇佢样咧，梁子琪好大机会攞最佳女主角。 嗯，咁好正常啊！如果你攞到咩 好大机会，因为而家咁样，因为而家咁样扫奖嘅话咧，佢攞最佳女主角机会就几大啦。咁下个礼拜应该就会知结果啦。咁就 OK 啦。咁今日到此为止啦。咁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